眼看就要粉碎，给我重新爱你的机会。无法 下这一段温柔的独白，没有人会需要离开，想你的言语是最美的独白，因为爱所以更勇敢，只要拥有曾经和你，

什么舞台剧，灯光再亮也抱住你，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请用心听不要说话。

过。

我却对毫不犹豫，为你递上我

盼望有一双温柔手，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你惹火忧郁在红尘中，你惹火随风轻轻摆荡。我是你吻过了花香浓，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红。爱过知情重，醉过知酒浓，花开花谢终是空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女人如花花似梦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。 不到落幕，不会离去。 爱上你，天天。